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春妮，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金牌投资人》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草根出身的投资人方玉斌，凭借过人的专业能力和信誉，在金融行业中拼搏奋进。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荣鼎资本上海分部的投资副总监，在一次收购项目中，他认识了金融界的知名女总裁苏静，并和苏静渐生好感。荣鼎资本的主要投资对象金盛集团突然股价大跌，荣鼎护盘失败，董事长遭到高层的弹劾，高层利用男主人公方玉斌倒戈，但遭到严词拒绝。方玉斌坚守原则，却因此跌入了事业的低谷。苏静不断给予方玉斌信心和帮助，让方玉斌重新振作了起来。后来董事长决定卖掉金盛集团，让方玉斌全权负责这件事。方玉斌明白，他必须堂堂正正地打赢这一仗，才能走出低谷。在卖掉金盛集团的过程中，方玉斌又受到多方阻挠，但在苏静的陪伴下，他不改初心，不踏底线，不被任何人左右，最终成功将金盛集团圆满卖出。方玉斌最终出任荣鼎上海公司的总经理，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金牌投资人。书中有一段尤其打动我，在经历过许多事情之后，主人公方玉斌逐渐醒悟，公平绝不是别人的赏赐，而要靠自己去争取。曾经的自己敢奢求公平吗？只有当你成为更有实力的人，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公平。因此在争取公平的道路上，就注定要忍受一次次不公。这段情节写的是方玉斌的内心成长，也是这本书想要点明的主旨之一。明明白白做糊涂事，糊糊涂涂做明白人。职场如此，投资也是如此，商场如战场，但也是一方江湖。职场之上不只是做事，关键还是要做人。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你的感受。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关注一条事故路段，提醒您注意了，西二环的月坛南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复兴门桥。再跟您说一下月坛南桥啊，西二环的月坛南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复兴门桥。东部环路呢，现在车也是比较多的，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还有东三环的三元桥到金广桥的北向南方向，双井桥到金广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四环的四元桥到四惠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五环的平房桥区 大洋房桥区北向南方向，还有远通桥区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增长比较明显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京城高速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的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进京，还有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还有京开高速三榕桥到大庄桥的进京方向，还有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以上都是高速公路路段行驶缓慢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十二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九九九一瓶，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九九九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 缠绵惊险但说无妨， 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这个天气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进入到冬天了啊，这个所以大家想要出去玩的心呢越来越迫切了。 哎呀，每每到这两位嘉宾来的时候，真的心里永远是痒痒的。特别是其中的一位嘉宾，前两天在朋友圈当中居然晒出来了，已经带着娃签了多次往返日本的签证，我给我羡慕的呀！ 我还以为去了呢。 啊，他说，不好说什么时候去。 反正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心痒啊，我们这个羡慕啊、嫉妒啊，这个都是已经成为习惯了。 哦，好吧， 哎，所以我现在争取做到，他们在解答的时候，或者说在聊自己的旅行行程的时候，我基本上做到不听。 嚯， 主要看一看大家的微信就可以了。 好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 首先请出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五爱签证中心资深的签证顾问佳颖，欢迎佳颖。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孩子签了5年的日本的那个娃的妈。 还有一位啊，这是我名头很长很长很长 CCTV9 纪录片频道人在旅途主人公啊，这不是那电视剧啊，是纪录片人在旅途的主人公男主角啊，走过60多个国家了，也是非常知名的旅游博主，还是非常知名的头条文章作者，还是非常知名的微博认证自媒体人，还是非常知名的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对，刚才我透露了一下贾颖啊，那我也可以吐槽一下建华。 哎呦 啊，建华今天来上节目是不容易的。 为啥？ 因为他前几天发烧了。 哦， 所以今天刚刚退烧。但是你知道因为什么发烧了吗？ 为啥？ 拔牙了。后来我还跟他哟，我说你拔智齿了，发烧了是因为牙发炎了。我说难道没有跟我一样的后遗症吗？ 什么后遗症？ 大舌头。还好吧。 哦，对，昨天和前天都在发烧，今儿上午终于这个不烧了。 哎，你缝了几针？ 我没缝，就是拔下来，拿大老虎钳子直接拔下来了。 哦，那你没缝针还不错。 对， 我拔，然后我还缝了两针。 对，他好像是说那个，如果你是把那个牙长在里面，就要给弄出来拔针，这个去缝针。我是直接长在外面，然后直接。打完麻药就感觉那个医生拿着大老虎钳子就拔晃晃晃就给晃下去了， 牙都长到外边来了。还厉害， 难道在里边吗？ 你应该留着，万一要长长。 然后我很多朋友说应该拿个绳 做个链带上。 嗨，我以为拿个绳边上弄一呲花。 不是，这等到一定岁数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条长链 变成项链，吊坠变成项链了。 没错。 那好吧，那好吧，那希望我们的建华能够早日康复啊。 嗯， 来，那先让贾颖说说吧，因为我前两天在你的朋友圈里看到你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好消息，是吧？ 对，我觉得是裹杂在最近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坏消息里面，它还真的是一个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好消息，而且我觉得很实用的一个，那就是泰国的落地签证的签证费在12月1日到明年的1月30日是免费的，30还是31啊？大家再去看一下，是免费的。所以的话，如果说有这段期间要去泰国旅行的听众朋友，可以不用去提前办理这个签证。但是呢，我也说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一旦它是免费落地签证费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以前计划是办签证的，那就不办签证了。那会出现可能同一航班或落地的这一段阶段性的航班会有很多人都在那里排队办理落地签。大家也知道，就是旺季的时候落地签大概可能排1-2个小时都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那么不知道可能这段时间就怕万一人特别多的时候，如果说可能排2-3个小时、3-4个小时也是有可能，就大家做好一个思想准备。但是暂时我还没有接到通知，就是说在中国使馆就是这边签证处申请签证，就我们的纸签提前签的话有没有免费的这个政策，目前应该是没有的。所以可能 对之前赶上过就落地签免费，前两年因为泰国什么事儿，然后就 对对对没错， 落地签免费。然后但是我有朋友他们分拨去，有几个人是有泰国签证的，就很顺利就过去了。落地签呢真的要等1-2个小时，如果你特别着急的话真的没多少钱，200-300块钱就多少。 在国内反正我们提前基本上大概的价格都是在300以内，基本上都可以办好了。 然后就不想排队就踏实办一签证。 对，可能我还个人还是建议办的，但如果比如说您是家庭出行人特别多，那我觉得可能还挺划算的，你要是免一个签证费那就很划算了，所以就根据情况吧。 对， 如果带孩子我也建议您提前办好。 是的是的， 对， 要不然排真的排好久， 因为怕老人和孩子很辛苦嘛。 对，如果是夜尤其那种就是凌晨到那种航班的话就太就我真 的 不建议。 是的， 对，所以不要图这个便宜，真的要办签证。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比如说关于签证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发问题上来来问我们的贾颖。另外呢马上就要跨年了，大家现在心都比较痒，又开始到了一个哈可以排列组合最后变成一个大长假的时候了，大家更想出去去玩了。比如说反季节大家希望去哪儿，正好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都可以跟大家聊聊。东南亚的这些呢基本上问贾颖就行啊， 对， 拔牙的可能差一点意思，但是更远的地方可以来问， 越远越好 啊没什么问题。 对对对，这个反正最近是进入到一个选择困难期了。 对， 就是觉得说哎呦反正眼瞅着那大假期就来了，而且呢也盘算好了，因为有可能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吗，说大家的年假还有多少，有些单位啊它是年假按到12月31号那一天过了之后您这一年的年假就没了。 对对对对， 有的单位大多数单位、啊、 到3月份， 对，都是到这个过年， 对， 它都可以累积到第二年，这都没问题。所以呢大家一盘算，哎呀这最近几年几十年过年都是在家里边过的。哎，最近我收成不错啊，收益很好，我打算带着一大家子人出去玩一下，甚至这假期的天数可能能合到小20天左右呢。我身边有一朋友就是这样，真是挣了一大笔，也不知道哪儿挣的没说啊，反正就特别孝顺，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带着女方的爸爸妈妈，还带着女方的二姑，还是他们一家子一块儿要出去玩。 他也太孝顺了， 关键是 有钱。 上一次还问我说哎你说我去哪儿好呢，我说这么一大家子呀，我建议是给的海岛，但是呢他们不想去海岛，觉得太无聊。我说那你冬天去哪儿玩会比较合适呢，我说这样吧，我回来还是咨询在节目里边咨询一下专业人士，给你们一些建议，比如说我要想玩海岛的去哪边有很多都可以选择的，我不想玩海岛的这么一大家子人出行都是一问题。 对， 他还不想抱团就想自由行， 不就他自己可以成团。 它可以包个车 哦，也也也 对，可以定制游，然后可以找一个司机导， 对 啊，对， 或者是找一司机兼一导加一导游，在当地可以能找到的。 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包一 EV 客， 而且这个这么多人出行，其实不是想不是说你想去哪玩就去哪玩的，而是说取决于你里面的成员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的孩子，如果孩子其中有特别小的孩子的话，就不建议飞特别远，因为比如说两三岁啊、三四岁，你飞特别远的话，会容易这个吃饭什么各种都不习惯， 包括烦躁。 对对对，然后如果还有老人的话，你要考虑到老人的这个吃喝住行的这种习惯性问题，你去特别远也不太好。 对 对，这个主要是出行当中看你的最弱势那个群体的需求。 是的是的是的， 人家你知道为什么带这么多老人吗？ 有钱。 一方面啊，他是怕只带一对老人啊， 人性矛盾， 怕这一对老人累着 啊， 带了三对老人，哎，这样的话轮着 看。不是这个意思吧？ 他心里话是这个意思。 哎，两家人怎么出三对老人？ 还有他二姑呢？ 他姑嘛， 二姑。 对， 主要是带一家的老人，另外那家老人会很别扭。 对， 觉得你什么意思啊？ 对， 嫉妒。 对对， 所以就和他带着。 也对， 对吧？ 是的。而且呢，一对 老人带了这边二姑，那边没亲戚吗？ 那边可能没有， 嗯， 或者关系不好。 好，反正 这一对正好带孩子的时候，另外四个老人还能凑在一起 玩 玩牌啊，打打麻将啊，或者溜达溜达都可以。 特别， 他觉得肯定会很舒服。 对， 现在已经在计划，但是目的地还没选择好。 好， 今天我估计也有不少的朋友都是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一块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一块来聊聊天。微信平台是 chwl876。咱先解决一个问题，这是问贾颖的。云鹏说了，说这个我着急想问一下啊，我们家孩儿啊，去年签的是日本的三年签，已经过去，已经去过两次了。今年寒假我还想去，但是他的护照快到期了，请问是不是只需要换护照，还用重新再签吗？ 不用，就是您换发护照，然后新旧护照一起用就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您换发的护照，不要出现什么更名啊这种，就是信息类的这个变更。如果是发现有这种变更的话，很多国家的签证是要重新办理的。如果您没有这方面的变更，新旧护照一起用就可以了，很方便。 好，另外山的问题也有类似的事情啊。他说元旦计划去澳大利亚，经新加坡转机。哎，我第一次去澳大利亚也是这样，就是为了便宜嘛。他说因为转机时间是稍微长一点，想临时去新加坡转转，但是又不想办理新加坡的签证，听说可以有过境96小时的 free， 哎，可以吗？ 是这样子，官宣来说，新加坡的96小时的过境签实际上是取消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还是有很多游客，就是因为他是飞到澳大利亚，他属于就是之前的那个96小时过境签前往目的地国家之一，还是有人是这样成功入境的，但是这个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我的建议还是您提前把新加坡签证办一下，这样是比较稳妥一点。就是有人这么成功了，但是也有人出现问题了。 哦，好， 明白明白。 嗯， 那可以换一种思路，你就按照我另外去的那个是途经日本转机 哦， 去澳大利亚的， 那他也出不去啊。 哦，也不行啊。 对，日本的话是要有签证才能出去的。 那你去泰国转个机，这就能出去了。 嚯， 正好赶上免费落地签吗？ 啊，正好赶上啊。 好吧， 换个飞机。 这是怎么飞？ 美一说了，说我准备在春节假期之前去普吉，带着爸爸妈妈孩子全家我们一块儿去，已经把酒店机票什么所有行程门票啊，还有接机送机啊，包括餐厅我都已经全部订好了。真棒。他说就是想问一下，普吉除了像什么换多奇呀、斯米兰呀、巴东啊等等等等这些可以玩的地儿，还能去哪玩呢？ 我对普吉还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因为我觉得海岛大部分就是，真是我的了解之前对于海岛的话，就是找一个酒店然后往那儿一待。 对， 我对海岛就是这样。 对，因为那普吉我去过，就是我倒是觉得找一个相对亲子的酒店就可以。 对， 而且普吉它就是我所谓的那个城里啊，有一个特大的商场。那商场大的跟蓝色港湾似的。里头东西还很便宜，我现在健身的那运动裤在那儿买的，120块钱。哎，特别好，就在那里头吃饭啊、购物啊等等，那里头全有。哎， 就是购物。 对，然后除了这个以外，你在酒店它的那个lobby 里头，然后会有 那个自己住店的那种旅行社一日游的，你可以从那边、啊、 哎 直接 对对，这是一个 再去跳岛玩个一天等等，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啊，好。这一时段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赵说了，说这个我估计得 问建华了。这字你都认识啊？ 啊， 厉害了！ 那必须必啊！这个得问建华，因为这个可能走的会比较远啊。他说想问一下，我这个星期带孩子玩个一两天啊，我家老二四岁半，老三一岁半。请你给我一个建议呗。 哇，这么远、 啊、有温泉的地儿啊首选。我是在马驹桥 有温泉北边吧，就是那个九华山庄那边呗。 嗯， 那是比如你去个昌平啊，然后趁现在还有叶子，我觉得就是秋天那个红叶还有， 嗯， 然后你可以去看红叶，然后在北边就是九华山庄，然后龙脉温泉、 嗯、 南边就是南宫温泉、 嗯、 在大兴。 嗯， 就我觉得你往北边走可能会好一点。 前两天哥去了一地儿挺好的。 对， 哪儿啊？ 密云。 密云也有温泉。 对， 哦， 应该叫半山温泉。 海湾半山温泉、 啊、 对，我也想推荐这个。 哎，不错不错。 而且它里面有个非常大的一个亲子的这个游 乐 场。对对对，就是据闻是所有的孩子去过的都没有说就是家长说让家长失望的，就是孩子都特别喜欢。 哦、 对、 哦。因为有的儿童乐园吧特别 low， 嗯， 就特别假， 嗯、 哦、就好像啊那儿有一堆积木。啊，那这就是所谓儿童乐园 哦， 太 low 了。人家那个半山温泉那个，基本上现在跟商场里的那些活动的孩子玩的那个地方一样 哦。 啊，在上头登高的，在底下什么那个爬的，然后、 嗯、 哎呀全有，而且特别新。 对， 还不错。 而且我记得，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他是有推，好像是他是11月19号是他一个什么周年庆啊什么，然后他是有酒店的住宿的一些个优惠，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也在北边，应该是走京城高速，在后沙峪出去的一个地儿。 嗯， 正好双十一秒杀价，大概比如说、 嗯、 我瞎说的啊， 嗯、 比如。原价1280， 嗯， 双十一秒杀价570， 五折、啊， 就类似这种、 嗯。 一会儿可以让我们的编辑给您发个私信啊， 对， 告诉您在什么位置，您用什么方式可以现在去秒杀这个价格。 嗯，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那儿最大的一个特点新，再其次有豁大的一片草坪，哇，让孩子正好在那儿玩啊，包括拍个照片啊，一定很漂亮。 嗯，有孩子真好。这个一会儿让建华。给我们推荐一下咱们去点远的地儿， 可以 是吧，我行程这么满的时间，就是我时间很充裕、 嗯、 啊，我可以去哪玩，可以推荐一些带老人，因为我觉得可能到过年的时候、 嗯、 还是大家希望带着老人孩子一块儿出去，适合他们一块儿出游的。大家当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啊、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赛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建华，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去过的觉得比较适合带着老人孩子一块儿去的地儿。 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你要看，就反季节出游嘛，一个是北方的冬天可能比较冷，然后国内可能三亚，国外咱说国外吧，就国外可能就比较远的地儿，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在每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2月份都是比较热的。这个它那边是夏天嘛，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在如果你想去远的地方，年轻人可能去的比较多的就是，南半球，智利、玻利维亚、墨西哥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好的。然后还有再反的，每年的如果你还想再往远走的话，每年的11月份到来年2月份可以选择去南极。 嚯、哦！ 对，这个时候也是那边， 那 是但 是 南极并不冷。 对对对， 零度，零度。 是啊、哦， 对我穿短袖在那儿待过， 我嘚瑟，谁越厉害？ 对对对，所以就是你看，一个是反季节出游，一个是反这个自然的季节，就是这个时候北方比较冷，去南半球的。另外呢，比如说非洲也不错，这个时候。然后第二是反旅游旺季的，比如说你每年的国庆之后十一月份去欧洲，去哪儿？去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些地方，就阿尔卑斯南麓的这些国家，在冬天的时候也不会特别冷，也就十几度、二十度也应该也有。然后，但是呢，机票就会便宜非常非常多，然后呢，人也不会像夏天那么多了，另外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去一些，比如说我刚去完加拿大回来，那个虽然没有秋天景色，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去滑雪的话，就是你去滑雪的一些地方，如果你有这个爱好的话，游客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也很便宜。欧洲里的芬兰、瑞士、奥地利，这些地方也都没问题。 就跟那天我看朋友圈，杨洋是他去了南极还是去了北极，我忘了。然后 他去年去的南极。 对，然后他拍的小视频，从那个船上 跳下去， 下去游了一圈，一分钟吧。当时发的。当时我就给他回信，兄弟你太厉害了，这真的，那得多冷啊！天哪， 还是身体好， 其实不冷 啊，真的吗？ 就是我在南极的时候， 有温泉， 南极温泉。 好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因为有太多的朋友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要在下一节继续跟二位嘉宾分享啊。 对对对，大家有问题的话，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块儿来说一说，聊一聊 CHWL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红星美凯龙11月1日至11日尖货开团，北四环商场满3000元抽1000元油卡，西四环商场会员购物有机会1999元抢购芝华士电动功能沙发，北五环商场购物满20000送一台扫地机器人，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喜欢回家时一碗热汤的关怀，喜欢出门时一条围巾的温暖。凛冬将至，拿什么来温暖你最爱的人？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温暖有时是一碗汤，一句话，或者一声来自远方的问候。 八达岭奥莱冬装节送温暖了，本周末购物满2999元即送100元电子礼金，双十一当天购物满1111元可一次性获赠100元购物卡。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国光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月张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以及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张老师您好。 哎，左山你好。 哎，您好。先来说一说北京的天儿会怎么样吧。 北京这个天儿现在多云天儿啊，估计半夜之后啊，就是那个冷空气来临的之前呢，这个天空云量比较多，那么冷空气来了之后啊，天气就转上晴天了。估计这个冷空气啊，那么到达北京的时间，那么在4-5点钟，那么北部地区就可以起3-4级的偏北风了。到7-8点钟的时候呢，这个冷空气就可以到达平原地区，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在中午前后的10点到15点这个期间有6到7级，像西部北部山区这个阵风啊，很可能有7到8级。那么像这个情况的话，尤其是在山区，这个风非常大，所以说大家要注意防范了。 嗯。 这个风呢，因为明天这个北风比较大，所以说明天报的这个气温啊，最高气温在15度，那么跟今天这个差不多，今天这个最高气温都在13到15度。虽然是气温数都差不多，但是明天风比较大，所以这个人感觉这个体感温度会在10度或者10度以下，那么天气比较冷，那么明天外出旅游要注意防风保暖。这个冷空气啊，它来的比较快，看来去的也比较快。明天傍晚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风力就小下了。明天夜间天气晴朗，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可能在1度左右。那么天气夜间应该是比较冷了，是这么个情况。双休日看来个天气呢，北京这个天气可能以多云到晴为主，最高气温在11到13度，最低气温0到2度。这两天呢风力也不大，能见度也比较好，应该是对大家外出游玩啊，这个应该天气是比较有利的。 嗯。 对华北地区来讲呢，看来就这股冷空气啊，这个华北地区大部分地方它都影响到。那么你像这个河北的中北部地区，像张家口啊、城里啊，包括东北部的像承德啊，这些地方都有6到7级的阵风。看来阵风还比较大，这个阵风看来明天这个天津这个风也比较大，可能短时间的阵风有个7到8级，因为它是海滨城市啊，尤其是海边这些风非常大，所以说明天不适宜在海边游玩了，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再一个降雪的情况啊，再一个新疆这个部分地区和黑龙江吉林的部分地区，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的部分地区可能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那么后续大家还进行关注它的临近的预报。我从这个天气的资料来看呢，那么这些地方啊，有些地方发布了一个道路结冰的这种预警信号，我估计啊，像上述我说这个地区，像新疆的部分地区和黑龙江吉林的部分地区啊，很可能后续降雪过后道路结冰，像这种情况也会出现。 嗯， 所以大家还请关注这个临近的预报。那么另外呢，在华中地区，像河南、湖南、湖北， 那么今天早晨出现了大雾，我估计那么今天夜间这种情况会持续，像重庆、四川的西部，河南，和山东的西部这些地方，这个能见度都不会太好，甚至会有大雾出现，局部地区啊，比如说能见度在200到500米，像这种情况，那么伴随着这个冷空气南下之后啊，那么后天这种情况，可能就减轻了，另外呢，西南部地区今天有弱的降水，那么明天的傍晚开始，那么西南地区的降水啊，进一步的向东扩散，那么扩散到华中地区啊，以及华南地区这些地方的降水都会，有小到中雨的这么一个天气，那么今天这个像华南、像华中这些地方，那么前段时间的降水啊，它这个气温啊，出了底了，今天这个气温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看来明后两天这段时间气温都会有小幅度的回落，不过这个降水的范围看来不是太大，降雨的强度也不大，对大家的出行影响那么不是太明显，主要的关注还是这个新疆和东北这个大雪和局地的暴雪这个天气，以及华中这个地区的这个大雾天气，这个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就这样。 好的，谢谢您详细的介绍，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建外大街国贸桥西向东方向有一起事故，后车是短暂的排队，还有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还有东南五环的内环方向大洋房桥也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再跟您说一下建外大街的国贸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还有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还有东南五环的内环方向大洋房桥有事故。所以现在估计啊，整个这个长安街一线或者长安街往东的沿线这一路都不会特别好走，如果呢您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也请避开这个道路来行驶。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到西直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紫竹桥的南北双方向，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的北向南方向，丰北桥到五棵松桥的南向北方向，还有西五环的晋源桥区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每到周四我们聊这个关于出去玩的话题的时候，心里边都会有很多的畅想， 哎， 都在算计，哎，我有多少天的假期，我能去哪儿？ 哦，我想的不是， 你想的是？ 我想的就是，哎，他说的这个地儿，如果我去的话，我应该怎么玩？ 哦，我还没想那么远呢。 不就靠想象吗？ 我先啊，哎呀，有的时候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是是是， 所以能走的地方不多。这个今天咱们聊继续出去玩啊，我们说的是跨年啊， 是 或者说是过春节的时候，您想带着家人一起呀，去哪玩啊？包括这个目的地的选择， 对， 包括到那儿玩点什么，您都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块来聊一聊。另外你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人家计划的特远， 嗯 啊，这也是一个好事儿啊，特好一事儿。人家说了，说十一啊，人家要结婚， 明年 、这是续制，先恭喜一下啊。他说我把年假婚假还有攒的加班倒休全算在一块儿，预计可以玩一个月。 嚯， 然后让你们给出出主意去哪玩，说是去普吉呢，还是还是马代呢，还是新西兰呢？ 新西兰 还靠谱点，一个月可以玩很多很多很多地方。 我觉得一个月这仨地儿都可以去， 哎， 不顺路。 那一个月时间不能浪费。 对，其实如果说你想玩的特别爽一点的话，一个月可以玩一个。有一个东西叫环球套票，可以你绕地球一圈玩几个国家都可以，你只要顺着飞，这个都可以实现，就是它都是可以免票的，大概3万多块钱，3-4万块钱， 就是机票吗？ 机票 是在哪买的呢？ 在每一个，比如说环宇一家、天河联盟和星空联盟都卖。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如果从北京飞法兰克福，法兰克福飞纽约，纽约飞洛杉矶，然后再往南飞，然后再飞非洲，再飞欧洲，再飞东南亚，再飞回来一圈，只要你不重复都可以用。 它是有时间限制吗？ 一年有效期，一年， 就是一年我飞完都可以， 一年之内都可以。对，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吗？ No, 第一次听说。 我之前玩过一个月，是在南美，就是在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墨西哥，我玩了一个月。 那你后面还可以再继续飞吗？应该是可以。 只要你回到北京就不可以了。 哦，就是你别回来， 你别回来， 把你送出去，把自己送出去一年， 绕地球玩一圈回来。但是你一个月也可以啊，它也会比你单买机票便宜。 对对对，便宜多了， 便宜多了，3万多，是头等舱吗？ 是经济舱， 也不错呀。 对。然后其实如果说我觉得他有一个月的假的话，应该年轻人，然后可以去欧洲。 对对 对，我还挺建议去欧洲的话。欧洲的话你飞一个单程往返过去，然后在那边租个车玩一个月也挺好的。 对， 或者他刚才其实自己提到说是去到新西兰，可以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一个月也可以了。对，如果再想顺道飞其实可以，我记得是可以飞哪里，是斐济还是在哪？ 斐济， 是斐济吧。对，因为他从那边是很近的，那个机票是要便宜很多，因为从北京直接飞到斐济其实那个机票价格挺贵的，然后这样顺带这样子玩一圈下来，我觉得还是挺爽的。 对，然后我也有朋友玩，他可能比较长，2-3个月吧，然后从飞加拿大，然后到美国，然后墨西哥、哥伦比亚，然后什么中美，到一直到南美阿根廷，然后回来的。 对， 就是竖着玩一圈。 对， 你我觉得你这一圈啊得有点意义，咱别乱飞，就是从南到北。 对对对， 从哪到哪你把一个地儿玩透了，然后或者说好玩地儿给他玩爽一点就是比较好。我觉得趁年轻往远走，去欧洲、美国去看一看。 这我同意。 对， 真的，像我这岁数大了就走不动了。 就是因为我这么跟你说，如果你有了孩子，你只能去东南亚了，就在孩子5岁之前。 这个要看，这个、要看。 对 对， 但是我也提个建议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打算春节去哪儿哪儿玩啊。无论您是不是反季节的，我倒是建议，你比如说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无论您说啊，我去海岛，我或者说去更远都可以。但是第一，要不然就带上您所牵挂的这些人一起去，要不然您就初二、初三以后去。 对， 一定这样。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2000年的时候还是2000年我忘了，然后我自己那个跟团去的澳新，然后年三十那天晚上我住在悉尼的酒店，当然那都是来自中国的朋友们，然后因为反季节嘛，人家那个正好是一个成一个方块形底下那个是一游泳池，很小游泳池，可能也就咱直播间这么大，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那儿泡着水， 后来还说 看春晚吗？ 没有没有，几点了？哎呀，有俩小时时差。还那个还没到十二点啊，还得等着那边相当于凌晨两点，对，国内十二点嘛，那差不多的时候赶紧发个信息，打个电话，类似这种， 嗯。 然后后来我说咱们也得吃个年夜饭啊， 嗯。 我说咱们吃饺子，说咱们这饭馆没有，说只能去拆单摊。我说那行去拆单摊。我说那个我请大家吃个饺子，哎，一盘不就行了吗？哇，一看去饺子，1美元一个。 正常吧，就是那边一啤酒，青岛啤酒在那边能喝到大概一个刀一美金，不是，就是一个澳币一瓶差不多。 不是亲、嗯，那个时候1美元一个就很贵了。 差不多吧，你国内20块钱也卖20个饺子呀、啊，你这么算就好了。 好，咱们说下一个，就不跟他聊了。 你知道我在挪威吃的一盘炒饭、一瓶啤酒加一个汤酸辣汤多少钱吗？110欧元，就是800多人民币。 亲，你先说吃饱了没有？ 没有，就是比你说那贵多了。 哦，那我平衡 了。我们在加拿大刚回来吃了一个火锅，然后四个人吃了将近400加币，2000块。 哦，那我更平衡了。 对 啊， 你们就应该把这钱省了，又有游泳池又有人，是吧？到点了都站起来啊，都上岸来，一个一个下 饺子， 纯肉饺子，不包皮儿的。 对，所以你刚才说那个初二初三走特别对，我每年出去玩都不跨，就是除夕夜大年初一定跟家人过， 不是 要不就一起都无所谓了。 不是说吃的贵不贵，就是。你那个时候就算天涯共此时、嗯、但是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份牵挂， 对， 这是其一， 就每逢佳节倍思亲。 哎， 这时候就想着我没那么多亲戚应该多好。真的，有时候你出去了之后，出去之前你的想法是、嗯、我不想再逛亲戚了， 嗯， 每年都这时候吃饭多无趣啊。但是出去的时候，就是出去之后， 对， 到了那点你就会想，哎呀，其实挺没劲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自由行的话，真不建议你春节在那儿过，如果你跟团还稍微好一点，有点团友啊，一起聊聊天吃个饭， 我只要是一大家子可以， 就是啊， 一大家子真是可以， 前提是所有人租一别墅，二比比租一别墅， 就是那种公寓式的，然后可以自己做饭的这种，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 哎，现在也好多人都这么玩了。 对啊，都这样子。 东南亚尤其为主啊，因为我身边的朋友过年的时候跑特别远的地儿不多，东南亚会很多。 泰国呀， 泰国 尤其 多， 泰国租别墅 也挺多的， 很好。 人家说到那边， 皮卡， 哎，你都跟我们说啊，人家说你快来这儿过年吧，这儿年味可足了， 全是华人， 全是中国人。 我五月份的时候去捷克，就是，然后那天正好是下雨，然后天就有点冷，我就特别想吃点热的东西，就特别想吃咱们的面条， 嗯， 然后我就找，我在大众点评我就搜那几个就是中国餐馆，我就哪个看哪个也都不是太靠谱，点评也都不怎么样， 嗯， 我就纠结，然后价格也不便宜，我看有超市，走去超市自己买去，自己回到那个酒店去做。它正好是它是那种小的那种公寓式的， 啊， 然后的话它就是有电炉啊，都有这些东西， 嗯， 然后自己竟然反正是做出来了面条，还炒了两个菜，也很好，很舒服， 哦，不错，不错， 那一餐也没有花多少钱， 哎， 对，很舒服的， 好好。那个大家有问题啊，尽量问。不过在此呢，我们先打一个小隔断，做一个小预告啊，因为马上就要到那个双十一了，所以为了大家着想，我们在下一节会请来一个在双十一很有经验的朋友，跟大家说说，在双十一的时候怎么一块钱秒杀。 嗯， 哎，建华，你参与过吗？ 我没参与过，但是我赶上过大年初二。北京往返悉尼1000块含税， 天哪， 是秒杀的吗？ 不是秒杀 啊，那是两回事、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参与这1块钱秒杀的这个，包括啊， 嗯， 什么全场5折， 嗯， 啊，怎么？ 好啊，我喜欢听，我喜欢听这个。 下一节一定要认真听， 嗯，好 好啊，我们会请来一个资深的一位朋友，嗯，跟大家说说怎么来玩转这个双十一。 是， 另外呢，可以预告一下明天， 嗯。 因为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说，因为到年底的时候不会有那个啊，那个每年都会出， 嗯， 啊，新的一年的那个，比如说金币呀， 对对对， 或者说那个 纪念钞， 哎， 或者就叫什么， 哎，对对对， 给孩子那叫压岁钞， 压岁钞、压岁币啊什么。 对对对对对。 去年有一个就特别好，他给压成特别薄的一个，就跟纸币的薄度差不多，但是用金子压出来的，就发给孩子，大概每个价值400-500 我觉得 样子。 这种一般都是送给孩子， 就是送给 孩 子， 父母收了就。 对是是是 对对对。 所以明天我们专门把建行的朋友请来，跟以往，因为每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都要做这个活动，然后。还是跟以往一样，比如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当时跟听众朋友出仨问题 啊，答对了就免费送吗？ 答的最快最对的就是免费给。 那我明儿听一下， 是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的平台里面回来 吗？是的，是的。 好， 哎，我是给你们俩预告， 先到先得。 好， 对，这才11月初，有了过年的感觉了啊。好吧，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另外呢，也期待一下一会儿我们在第三时段，跟您分享一下如何玩转，更省的玩转今年的双十一。咱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就回来。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笑笑妈说了，说春节带着一家老小先到香港转机，然后呢在那儿停留3天，再然后呢飞台北，台北玩1个星期，再到高雄，然后从金门坐船回到厦门，然后再回京。你们看我这个行程可以吗？ 为什么要这么玩啊？ 还不错，我觉得。 我觉得还 不走回头路， 还不错呀。 他从高雄，然后坐船回来， 挺好 挺好的。 对，我主要考虑他为什么会坐船呢？ 如果他中间的话，如果他还有时间，可以去到一个台湾的离岛，我觉得也挺好的。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 对，如果有时间看时间。 他问的问题是，金门还有什么手续需要办？ 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他这边飞过去的话肯定是要按照那个入台证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办理的，所以的话那边的话已经回来了，就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了。 嗯， 只是厦门那边，就是在金门那边他们居住的，他们是有相关的一些个简化的流程而已。 对对对， 但是对我们就不适用了。 哎，另外这个也可以问你，米说5岁多的孩子，我们打算初7左右出发，这也算错峰了啊。 嗯， 他说5-6天的时间求推荐，但是不要太冷哟。哎，当然也不要太贵哟。 其实我还真没太往后看，因为我最近其实是有计划，然后也没太想好去哪儿。我想了2个地方，一个呢是去日本，去冲绳，温度也还可以，就是不会像你说到东京啊这么冷。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再一个目的地的话呢，我的计划有想到去到夏威夷，因为北京是有直航夏威夷的航班，我有看大概1月10几号大概的一个往返的价格是在特价，现在应该4000左右就可以了，就很便宜了。对，所以就是，而且去夏威夷大概6天的时间也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不想太长的话，其实基本上6到8天都是可以考虑的范围内，飞行时间也虽然长一点吧，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是直航，毕竟还是舒服一点的，所以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 夏威夷这地儿真的是一个全年都适合出去玩的地方，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而且5岁多的孩子应该还好了， 非常喜欢去海边玩的。5岁的孩子， 夏威夷有海边，能购物，然后还有山区，然后环岛好吃的也特别多。 对，而且那边酒店你不用说订的非常那种贵的酒店，就一般的那种酒店，它基本上也都是有泳池的，而且价格也都还可以。 对，如果你在夏威夷本岛待2天之后，你可时间富裕，还可以去大岛。 去大岛，对， 嗯， 对，自驾自己再玩一下，就还好，我觉得。 嗯。就是，我不是羡慕你们去过那么多地方啊，

在天里的好人啊，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要赢过全世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哦、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感谢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失恋。 耳边听到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最近是不是听的很多遍？ 是的、 这首歌的名字叫《精彩才刚刚开始》。原来往年的时候到双十一，它的一些主题音乐啊，包括它的广告啊，都是特别炫、特别绚烂的那种，特别吸引人的那种。今年好像开始走点心了，因为里边听歌词说十年的变化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对， 不过 一算还真是就是十年了嘛， 好快吧， 真的是、我们都老去了，原来我们成主力军，现在已经把战场留给他们了。 对对对，然后一到双十一的时候，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最深的一句广告词当然天猫是没用过，我是为他们想的一句广告词。 哦哦哦， 就是不要停不要停， 剁手剁手不要停。 哎，对对对，不要停 啊！好好好啊！今天呢是在一个蛮特别的日子之前，我们请来了一个特别的人。 哎， 这个人其实大家挺熟悉的，一到双十一快到了，就他就来了。 他 就是特会花钱的一个人， 他是猫的代言。 最关键今年这个时候请他来，除了让他分享一些比如说今年的天猫怎么玩，最关键的还是想跟这首歌有点类似，就是想让他走走心。 十年的时间了嘛，正好呢也可以让我们今天的嘉宾也说说这十年当中他是不是啊，那个经常光顾啊， 对， 然后经常在上的消费啊，包括在上的一般都买哪些方面的东西，或者说更情有独钟的东西都会在这上头去买。其实可以开门见山，我先说我今天下午上直播的那个搭档，他就跟我说，他说哥，那个我老婆跟我说了，这几天晚上带娃呀什么的他都可以干没有问题，但是到了那天晚上的时候， 哦， 不要给他工作让他带孩子， 嗯， 他要全情的投入到抢货当中。 嗯， 后来我就跟搭档说，我说兄弟这样，你跟你媳妇儿说没问题，我一定支持你，那天晚上你真的不用看孩子，但是你封顶只能花2000哟， 把那个花呗给设置了是吧， 对吧。 今年这个特别人性化，一会儿我们再具体的说。 嗯， 就是你可以控制你老婆的花销， 这个是特别不人性化吧？不人性化。 哦，来来来， 女性朋友说。 但我觉得很难做到，我觉得。 这样， 估计得打起来。 哎，真的。 我看家里谁说了算？你们家谁说了算？ 就是来这儿的说了算。 那还用问吗？太好了。 来吧，请出今天的嘉宾啊，也是他十年前刚刚从初中毕业，啊，那个 大学毕业。 对，但我不想把你说，因为他看起来很像那个时候是刚从初中毕业的，他其实那个时候是刚从大学毕业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你们应该跟天猫也好，或者那个时候叫做天猫，叫淘宝商城，还没有改名叫 天猫 呢。已经在网上购物，可能是不是已经成为你们的一种习惯了？ 那个时候，其实大学宿舍里已经有很多女孩在买东西。其实一开始网购，大家都是买书，对吧？我相信各位都是去亚马逊啊、当当啊买书。后来呢，发现哎，它其实还能买别的。然后其实我真是购物就是从2009年开始的，也就是第一年，这个双十一天猫十年前。然后十年前那个时候其实双十一这日子还不是购物节，如果你们有印象那个时候还是 光棍节吗？ 就是您也过过光棍节是吗？ 你毕业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光了。我很早就把自己卖出去了。 对， 哎呀，你怎么好意思跟一个87年的妹妹说这些呢？ 但我那个时候还是光棍儿。 对对对对，这个我首肯啊，这个我首肯。哎，那个时候你买东西，第一你肯定买的很多都是书， 对对、 哎。那为什么会专门去那个上头去买呢？ 就是可能跟光棍也有关系。 哦，就光棍就必须要。 对，因为我回顾了一下，我下的第一单就是在那个10年前那个双十一，然后当时买的就是一些这种很可爱的过冬的这种毛毛球的这种帽 子 呀， 帽 子对、 哦， 然后围巾啊，然后 闷子呀， 感觉就是为一次脱单而做的准备。 哦、 所以说我回顾了一下，哦，原来这个开始真的跟这个节日很有关系。 哦、 但是他后边特别天才的就是他把这个光棍节变成了一个购物节。 嗯， 其实是让很多就是光棍，就其实是不再悲伤了这个日子。嗯， 我那个时候也有印象，但印象没有那么深刻， 嗯、 因为本身男生对于购物来讲，他不是形式变化的问题，关键是自己心里怎么去看待购物这件事情。 嗯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看到今天的资料啊，我突然想想，哦，那个时候我好像有印象。那个时候淘宝刚刚把11月11号定成自己的购物节的时候、 嗯、 当时是全场50%，全国包邮。那个时候、 嗯、 这个是我非常打动我的，一个是50%啊，好厉害，而且全场包邮。但那个时候我记忆特别深刻，就当时只有27个品牌参加，就不是说所有品牌我全参加这个、 嗯、 当时我记得我一看，哟，50%，包邮不包邮无所谓，全50%。我就去看我经常去光顾的那几家店、 嗯、 一看，哦，不参加活动。就跟你那个时候逛商场一样， 部分品牌不参加活动。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哦，哎，其实对我吸引力不是特别大、 嗯、 但是你再往后推，包括今年、去年、前年等等等等，我的天， 太多了， 全场都是，每个品牌几乎全都特别高兴地参加到这个活动里边来、 嗯， 有的是什么50%，有的是满减等等，当然每个品牌不一样， 对对对， 因为品类也不一样嘛、 嗯、 所以他们的活动也不太一样。 嗯， 所以这几年通过这种折扣的方式也是天猫的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对、 嗯、而且那个时候我这是资料啊，上面写的那一年2009年淘宝商城的日平均交易额是800多万， 说双十一的 双十一那一天是5000多万。 嗯， 你再说现在的， 现在是去年啊，光北京，其他的咱不说，光北京是86.28亿、 嗯、啊，这么多？ 你 天哪！那今年你觉得 这不是，你记不记得往年都是说哇，我们终于破百亿了、 嗯， 现在就是多少秒破百亿？ 对， 哇， 就特别快，蹭一下就几百亿了。 嗯、 全国的数我不太知道，反正肯定好像也是过1000亿还是怎样， 嗯、 就这个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嗯、 但是光北京这几年间，从2013年到2017年，从18.1亿元，甚至从5000万开始，到了86.28亿。今年不知道又会有多少，不太清楚，也期待这数字到底是不是能创一新高，还是怎么样的。 对，不过呢，在此呢，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啊，也就是，比如说，除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聊聊他跟啊这个购物节呀、 嗯、 双十一呀这些不解之缘，同时我们也想听听在收音机旁边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 您跟双十一的故事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有趣的。感人的， 是的 啊，哪怕是伤心的，其实大家都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哦， 对吧？ 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特别暖心的说，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哦， 我们共同走过了26年， 118118 哦，你、真好真好，双十一多买点东西，就是这么好的日子。哎，真的，有的时候就是甭管生日还是纪念日啊，就因为双十一说。 嗯， 我的礼物呢？你别着急，在购物车里，还不买？别着急，等正日子，等正日子。而且今年刚刚咱们也说了，今年有一变化，很多朋友都说，尤其男性朋友啊，都说几千亿，哼，我是那几千亿分之一，你知道吗？那里边我不止之一，我贡献了好多好多钱呢。今年天猫特别逗的是，弄了一个。帮助用户更好地进行自我管理，花呗上线了一个这个额度管理功能。 是的， 就是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自主调整自己的花呗额度。 对，就相当于你的信用额度。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嗯嗯，对，就是你自己先给自己设一线， 哎， 省得你到时候一看， 别让自己哇天哪， 就手就停不下来了。 是是是是， 就先给自己设一红线， 哎， 这个意思，让你的消费更理性一点吧。 思思，你多少？嗯， 我还没设呢。 哎，家里管事的就是不一样， 人家是不设下限， 把这事儿，把这事儿，好像给忘了这事儿。 购物无下限。哎，这个。这个我觉得就即便是这样啊，可能能方便于大家自我管理，就理性购物嘛。不像原来我可能趁着双十一一下买了两年的东西，后来发现，啊， 都过期了。 哎，一方面是过期， 有可能 还有很多东西用不着， 还真是。 现在大家购物越来越理性了。 是， 现在我们是不知道这个其他的朋友们是怎么样的。 嗯嗯， 我现在我们家那位啊，现在是正在往购物车里边捡的过程。 嗯， 就是我看见什么了，我比如说我今天逛街，我看见这件衣服了，一看，哎，淘宝上也有 同款， 同款。 嗯， 双十一参加活动能比现在便宜多少多少钱？好吧，我先把这一件扔进去。然后什么袜子呀，包括狗粮， 嗯 啊，我们家的就是那些消耗品，就开始说，狗狗你再坚持一下啊，你的湿巾呢已经用完了，你先用我们的，你的湿巾正在购物车里，双十一的时候是会有折扣的，一块给你买，买很多。我们真的家里边的那些尿垫也好，就是给狗狗用的尿垫也好，湿巾也好都没有了，但是都在购物车里搁着呢。 对对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真正到了那一天是在慢慢分拣的一个过程，就又一次选择。现在是没有什么目的，也不能说没目的，还是有目的的在往购物车里边放很多东西， 但是都是一些刚需。 对 需要买的，只不过我先留一下， 就是消费越来越理性了。 对， 那正好现场采访你一下，这两天你往车里放东西了吗？ 前两天放了点儿，这两天忙还没来得及做减法。 哦，特别好。 嗯， 哎，哪方面的东西？肯定书没有了吧？ 书还是有的， 哦，书还是有的 。我发现真的有些书它还是有折扣，非常不错。然后更多的是衣服吧， 哦， 衣服还是比较多。对，还有一些家，就像刚才他说的，家里面常用的东西，每年都买的东西，我肯定会，比如说这几个月先不买了，先。等到双十一， 扛到双十一， 没错。 好，来看我们听众朋友的互动啊。这位朋友叫栗子泡泡，啊，他说了，记忆最深的是2009年的双十一，那一年我成为了电子商务系的大一新生，那个时候对于电商有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对支付宝还不怎么熟悉，学校还专门开了这么一个课。 哎呦，我的天！厉害， 教你怎么买。 哎，也有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呀，要说最难忘还是去年12月份我收到的那个花呗账单。 对， 哎呀，真的终生难忘。那只是起点。今年你再看一看啊，所以今年要不弄了这个花呗额度可以调节一下， 是是是， 就以免，尤其很多很年轻的朋友，比如说正在上大学的朋友， 对， 您现在花的钱都是爸爸妈妈的钱，所以省着点花，给自己调个额度。 是啊，润泽，我们的听众说，5年前的双十一，我给自己买了一条金链子，还有一个吊坠，庆祝自己跟我那渣男男友分手。后来每年双十一。老公都会送我一件金饰， 真好， 算是庆祝祝贺我们的幸福。你看，跟渣男分手了，现在老公对你多好， 真是 幸福吧。 所以那广告词写的就不对，什么他好我也好，就叫我好我才好， 太自私了。 不真的你要把自己活出精彩来， 好吧， 渣男才会远离你， 好吧， 对不对？幸福的男生才会永远在你身边被你吸引着， 好吧， 是不是？好，咱这样啊，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跟思思分享一下双十一究竟该怎么玩。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在双十一之前快来的这个第10个年头啊，我们一起来说说双十一大家的购物经验、购物分享。这10年您究竟都花了多少钱？不是，这10年您究竟都经历了什么啊？这个淘宝啊、天猫啊，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哎，我觉得最大改变还是原来。我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想法，当时很多人都在网上购物，那时候应该是最集中的时候。我看到线下门店的时候，就是线下的一些店啊，就比如逛商场的时候，觉得还是有一些冷清的，因为毕竟还是线上影响太大了。当时我就说，如果线上线下能结合一下该多好，就是比如说线下我看一些东西，我去试，我真正试一些尺码啊，试一些它的上身效果。有些衣服大家都知道，买衣服的时候是挂在那儿挺漂亮， 对， 自己穿上就觉得差点意思，或者说挂在那儿不好看，但自己穿上特上身特好看。这个我觉得线下门店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后来慢慢的，比如说从去年开始，就是线下在双十一的时候，就有很多门店跟着，天猫是一块儿进行折扣的，它的价格一样，它的优惠力度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包括现在天猫不是有那个叫智慧家，那个线下的一些门店里边也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在。下边直接您扫码，然后就直接寄到您家，您也不用说我手提着东西再搬回家。 对， 我觉得这是方便了很多。 而且它就是原来人都说了，哎呀，它只在线上有，其实现在线上线下它基本都有。我看了一下资料，北京的天猫新零售智慧门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3000家了，而且现在已经是全国第一了。 哦，那我跟你说一个那个玩法吧，今年的玩法。 说。 如果在双十一期间，大家去逛了，比如说太古里、三里屯啊、怡地港啊、爱琴海啊、蓝色港湾等等等等，参加他们的狂欢活动，您在逛的时候就打开手机天猫摇一摇，就可以摇出1111元的有可能啊门店优惠礼券包，明白啥意思不？ 明白 啊，就到那儿摇。摇了一个大礼包出来，然后比如说您到这家店啊买一件衣服， 是可以享受多少折的优惠，或者说立减多少多少。 嗯， 然后您到这家店也吃点什么东西，也可以享受立减多少多少的优惠，反正总共价值是1110元。您还可以用手机天猫扫一扫活动的海报，参与去年其实也有玩寻宝大战。这几天呢，盒马天天都是在2:19:11门店就开始天降红包，然后所有的 LCD 上面播放那个天降红包的内容，消费者就扫这内容里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红包了，就是不光是花钱，说不定还能挣。 嗯， 是不是 特别好？ 非常适合我。 嗯， 啊，好。另外呢还有就是还有一个，除了大家在玩在购物的方面获得的一种愉悦的心情也好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就是天猫的那个晚会， 对，看晚会也能挣钱， 那个，真的是太牛了。 据说今年是几个卫视包括还有网络平台他们是在一起， 对， 然后做直播的。 对, 对, 对， 而且据说就是在现场，因为是在上海的梅赛德斯的那他们的剧场里嘛， 对， 据说人家专门在那儿重新搭设了几个城。 哦，有， 好厉害的。 哎呦， 我听说有那个超模米兰达可儿， 不认识， 还有 NBA 名将艾弗森，这个肯定认识 啊，还可以， 还可以，加拿大太阳马戏团， 哦，这个厉害了， 对，等等啊，还有咱们国内的很多明星啊，李健啊，易烊千玺啊，嗯，毛不易啊， 嗯， 他们都会来到现场，这是已经公布的名单， 对， 所以可以看一看， 对对对， 就是跟每年一样，比如说。一开始， 嗯 啊，倒计时多长时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已经破百亿了，类似这种。 而且关键是还有这个锦鲤，就是大家前段时间知道支付宝锦鲤吧？他， 嗯， 那晚会也会诞生一个锦鲤，有1111份礼物给一个人。 嗯， 所以你可以看看是。 我，哦，先是以为这是个传说呢， 是真事 儿。 对，那个前面那个支付宝锦鲤都已经拆箱了，我那天都看他拆箱视频，看了一个小时呢。 哇，哦，看给你羡慕的，看了一个小时。 反正那个确实就那大礼包啊，我是没收着。但是我后来我看新闻，就是有一姑娘，还好像就是一大学生， 嗯， 获得了那1111个那个礼物。 对对，不是很多人还质疑了吗？以为这个是通过自己找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结果不是，人家就 是 一普通的学生， 对对对， 大学生。 我看他也很开心，刚办了护照，准备出国玩了。 对，好几辆车是给他搬礼物的，哦，什么都有。我的天，当时羡慕的不得了，我说这你宿舍装得下吗？是，反正今年这个猫晚啊，很有意思，真是把双十一过成了一个节啊。这猫晚，有几大卫视，比如说东方卫视啊，浙江卫视，还有优酷这些平台来一起进行同步直播，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锁定一下。而且呢，在天猫 APP 上同时播这个的时候，还有1元抢购指定商品，非常优惠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就像这个歌似的，就是精彩才刚刚开始。 是的，不过这样，咱们这节的收尾就拿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 好啊 当收尾吧。 好啊，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父亲呢是一个环卫工人，每年最累的就是俩时间，一个是春节，一个是双十一。说春节当然是扫不完的这个炮竹皮啊，但是双十一是收不完的快递箱子。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麻烦大家不要把这个快递箱子不踩扁了就扔， 哦， 实在不好收。 嗯， 所以大家在传递一份商品的同时，要传递一份感情和情感在里边。 嗯， 好吧，今天非常感谢思思做客我们的节目，有机会咱们再聊。双十一购物愉快啊！ 好的，谢谢。匆匆，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运泽太可爱了，说线下金店也做促销哦。 我觉得他最可爱的是说的这个 啊， 我跟我老公的约定是，等我们的儿子结婚的时候，把老公之前送我这些金首饰全换成儿媳妇喜欢的东西，再转送给儿媳妇。 婆婆不错呀、啊， 这是现在说，等到那个时候就难讲了。 也是、啊， 对吧？ 你得娶着我满意的才行。 哦、啊，咱俩说的俩方向。啊、 你说的是 婆媳关系。 哦，我说的是最开始进门标准， 哦，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你要是一开始就按照我跟你说的那样找，那我可以，我什么都愿意给他，我喜欢呀、啊，这媳妇儿。 那就说明从小给儿子洗脑洗得好。 但是啊，一个过来人来讲，基本上是不会这样选的啊。哎呀，好，反正儿子开心就行， 就是就是， 幸福最重要， 对， 是不是？ 嗯，来吧，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 是这个五爱签证中心的资深签证顾问贾颖，欢迎贾颖。 嗨，大家好。 啊，还有一位 建华，你就说最后 对俩字俩字，就最后俩字。 人在旅途的主人公，不是？ 就大家好，我是黄建华。 好，建华，建华，欢迎欢迎欢迎。当然，大家有关于签证，包括外出游玩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抓紧时间赶紧发问题上来。 对 对, 对。 不过在节目的开始，当然我们有留下的前两节的问题啊，先。先问问贾颖，就是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的朋友说，比如说在入境美国呀、 嗯、 或者是入境澳大利亚等等、 嗯、 好像要查电子产品是吗？ 是有被抽查的这种情况，现在的话可能会有增加一些国家会有这样的一些个趋势，而且趋势是有说可能以后在申请签证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要求去出示这样相关的一些个证明，所以的话呢大家就是、也不用恐慌，我觉得就是谁也不就是不是说随便自己在自己的这种这个公众号或者怎么样的话去发布一些个不太好的言论，他们最主要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他们的一个安全性考虑的、 嗯、 所以呢大家只要是不随便发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不是会受到什么影响的、 哦、不过在此呢要提醒大家，比如说要去到有一些国家您往那边带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可以不可以、 嗯， 而且这个量是不是符合人家那个国家的要求， 是的， 是要提前了解的，要不真的是会有问题， 而且往回带也要注意量的问题、 对，还有一个是现金，可能大家也还是要注意，就是如果是你超过他的这个你要申报的金额的话呢、 嗯、 最好我们可能建议还是申报， 嗯， 哦， 对， 就比如说人家说啊， 比如说 我这边 比如说10,000加币或者10,000美金，你超过了这个金额，因为他在报备的时候，我们入关的时候会有填表嘛， 基本上 就最好还是要、 哦、 要写的。 欧洲是10,000欧元，美国是10,000美金， 嗯， 对。 然后加拿大是10,000加币，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你从意大利进瑞士的时候，如果你超10,000欧元，同样是在欧洲，但是也要申报。 哦， 就你开车过去，然后你再超人均啊，如果你人多就分一下就没问题，如果人放在一个人身上，他会把你超过那部分的然后有一个罚款， 哇， 对， 就带钱多了会罚款， 对， 好吧， 嗯，那带钱少了也不行， 那你不把支付宝微信什么普及的更好， 没有那个比如说你先申请法国签证，法国签证的后面都会有一个提示，让如果你没有现金支持或者不是抱团自由行的话，要要求每天不能少于125欧元的一个限制，就最低的各一个生活保障、 哦， 他就觉得这样的话你来到我这个国家来进行旅行的话你是可以去来支付整个全程的一个情况的、 嗯、 对 对， 所以最少带钱太少了，包括泰国 4000人民币 4000等值4000人民币，然后带少了也不行， 对， 欧洲是每人每天125欧元， 那只不过说他是抽查，不是说每个人都查，但是如果说你被抽查到了、 哦、 正好你又没有，你很有可能就是被遣返， 我在比利时赶上过一次、嗯、真的看前面让你拿钱出来的， 哎，他那边、哦、但是在那边的话有没有就是 ATM 可以现取的， 没有没有 好像是 没 有 没 有， 你说你信用卡拿信用卡是没有用 的， 他不看信用卡只看你开始， 对，一定要看现金， 对，警察真的我现在看到过查过， 但是也不是说都一定会有问题，但是还是有风险。对，他有查你的权利。 记着带够了，但是别带多了啊。 对， 偏周 多了要申报， 多了你 多了要 申报就可以 了， 申报就可以。然后，但是你不能不申报。还有就是你多了的话，如果同行人比较多，你就分开放就好了。 啊，明白了， 不超一万当地货币就可以。 好，偏周问了问题，他说美国十年签证还没到期呢，但是护照到期了，需要重新签吗？如果不需要，是拿着新旧护照一块走就行了吗？ 对， 新旧护照一起走。然后如果是EVUS之前的那份就是拿旧护照做的没有过期的话，新护照要重新更新一下您的那个 EVUS 信息。 今天我好像你朋友圈分享的那个就是美加的吗？ 美加澳我分享一个，然后是主要他我分享的这个内容是就是关于更名的这种情况，因为有的人可能是把名字变更了，那像美加一定是要重新申请的，即使你之前的签证还没有过期。但是澳大利亚它是有一个签证变更的，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新的信息用新的一个名字来进行变更。 对，你看像Young，就这么念吧但实际上不这么念。他说请问一下，护照还有3年过期，去年办下来了澳大利亚3年多次签，今年双十一想办加拿大10年签，但据说规定是护照还剩几年，最终签的时候他就是按几年给这个期限， 护照有效期前一天给到， 就 是吧， 对， 那也就是说他还3年，也最多给到 给到3年。对，但是你可以去沟通就是提前换发护照。 对， 你 把护照 对 弄脏了， 对，这个 很 灰色啊，很灰色。 对，但是就是你换发完护照以后，你之前那个澳大利亚签证记得要做一下变更，因为你护照 电子了吗？ 对，电子的也是做一下变更，但它那个不花费，没有费用的，就是做一下信息更新就行。 这个弄一个3年的加拿大， 太不划算了。对，但如果说您想办的话，就赶快换。对，就马上就录指纹了嘛，录指纹就又贵了又麻烦了。 有些招不能教你，想办法换本护照就可以 了。我们已经说的挺明白了。 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弄丢了。或者弄折了 不是，其实我之前有分享过，就在什么情况下你的那个就是护照比如有破损呐、被孩子坏了，就是这个护照在申请签证的时候都会有问题。 对、啊、 所以就要换发， 只能换发了。 对，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对不对？ 对，告诉你什么情况下会换发护照就可以。 我能想到的都告诉你了清新说了，想问一下几位啊，明年的4月份想去台湾啊，4个老人，2对夫妇，还有一个2岁的宝宝，一个3岁的宝宝，有人不少，我不想太累，我想包车玩，有什么推荐的吗？ 挺好的呀， 我人一共算着我没算出来， 不到10个人吧，我觉得算算啊， 带着双方的 4个老人， 2家老人，还有自己的2个孩子， 8个，算上孩子8个人， 对。 8个人包车比较尴尬，首先就是你包小车要包两台，你包大车呢 有点贵， 对， 但 就是大车你要只能租19座20座左右的车了。 但就看你怎么玩啊，因为比如说你先，比如说我们就说你到台北，那实际上这个玩的话，有些你可以用当地的，你比如打车或者什么，你不一定 打车很尴尬，就是 对，他也是要2台车， 怎么做都尴尬。 关键是这样，就是8个人你要考虑到不光是人的问题，你还有打车2台车，你行李是装不下的，就是你2个出租车完全 装。我们这说完了以后又加了2个人， 就你租一个。大车呢，你要有一个司机给你开，你还要有一个导游，你要付2个人。你要小车的话，4间导就可以。但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租车， 我觉得他就 我觉得你可以定制一个小团，然后所有的东西就是给你出一个车，出一导游就好了。你想去什么地儿，给你安排好就可以了。 就是再或者的话，比如他那几个地方你分开，比如说你在城市玩的时候，有些可能就用到当地的一些个交通方式。然后的话，你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的话，其实在台湾的话，它会有那种大交通的，就是你可以不用单独包，就是说你选择那种拼的方式。 不行，这个 有的拼2辆车也有可能拼得到。 你要拎着好多行李，然后你还不如全程包一个呢，就是这样。 看你怎么来走这个行程。 就不建议8个人不建议你打出租车，一定要找个车订这个小团，或者是包一个大车就可以了。就比较方便。 或者你就别环岛了，就在台北玩吧。 其实环岛也还好，而且用到一些个公共交通的话，比如说你用城铁啊什么的，其实也火车都是可以的。对，尤其是西部。 对，西部这边就是它整体这边的话，就是都是高铁的速度嘛，都还可以，我觉得。 哦，好，魏说了，说我带老人去泰国，推荐一下合适的路线呗。 嗯，泰国我觉得老人的话。没有去过的标准路线的话，曼谷肯定是要去的。 对， 其实我倒觉得芭提雅老人不一定喜欢。对，可以比如说去到清迈啊，就是走这条线路，我觉得会好一点。 清迈那边都还不错。 对， 我身边很多人今年最近都要去清迈，然后那边给人包个车啊，或者人少的话找一个司机兼导游这样的形式，然后呢去清迈啊，然后清莱啊， 对， 这边非常好，我很喜欢清迈， 因为那边的不靠海嘛，算内陆， 对， 然后有山，然后 很多小 的文化气息那边也会很好， 就是、很多欧美人来了之后就留在那儿了，很多小店都是， 而且很安静， 对， 很安静， 很舒服，对， 然后那边有清迈大学啊，双龙寺啊，然后旁边还有清莱啊， 这两个地方就可以了， 白庙啊什么都非常漂亮， 对， 是的，是的。嗯，你要过年去的话，能够感受到啊，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 就过年的时候， 就是在清迈 了， 哎呀，特别热闹，啊，非常热闹。对对对，来，我们先进一条广告。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这有一个问的特别近的，他是想十个人团建啊，能烧烤能娱乐，人均200到300，然后昌平十三陵啊、小汤山附近都可以，或者是海淀上庄也都可以。你们在那边附近团建过吗？ 两次租个民宿不就完了吗？然后烤串自己卖点肉。 那得打麻将。 对啊，就是住一晚。 不是，人家怎么玩人家知道 啊啊。 有没有什么好的，比如说你说的民宿也好啊什么的，可以推荐的？ 没有。 这样吧， 我没有。 他说没有不见得没有啊。这样，就我们的小编呢也是跑遍了小汤山啊，昌平啊，海淀上庄，我不知道他去过没有。 你说他是有多不着调。 哎，对，经常不着家啊。这个所以呢让他给你推荐几个适合团建的，十个人左右的，能烧烤能娱乐。所谓娱乐我估计也就是您说的有一些 烤串麻将。 对，麻将，主要是麻将，有麻将机或者是什么的，没有，有扑克自带也可以，对吧？让我们的小编给您推荐一两个地儿，您选择。 包括相见不如怀念，他说在北京包括周边哪有玩不错的匹克博的，这个也知道，因为我们 匹克博是什么？ 这是黑话，这是 啊，就是那个 哦、 哎，对， 不 GQ。 哎，那个我们的嘉宾海春曾经介绍过，在南边专门有一个地儿，而且就是不 low 啊，就是据说就比如说那个枪的重量，包括打到身上的感觉， 对， 都特别好，不像。就是之前我们玩过那种 拿激光， 哎，一打在身上，其实就是那身上的感应器感应到了，滋滋滋一震，这个不是，就一打 就是打彩蛋， 哎， 有点那种 有点疼， 啊， 就是打彩蛋， 小疼， 真感的感觉， 这种感觉， 对， 啊， 对， 也给你发一个私信， 是的，是的， 啊， 杨月杨，有这得好好念啊，杨月 skr skr 那个他说，请问一下二月啊度蜜月有什么好推荐的呢？15天以内。 二月， 那就去海岛， 就是春节刚过完吧。 差不多。 就看他喜欢不喜欢海岛，因为有的人还真的不喜欢海岛。我身边有这样的， 是吗？ 15天。哎，我给你推荐一地儿，就是如果你去澳大利亚吧，澳大利亚你可以去悉尼，然后悉尼之后你往南飞，飞到一个城市叫朗塞斯顿，它是悉尼的单独，是澳大利亚单独的一个州。然后朗塞斯顿你可以一直自驾，沿着自驾往南走到这个霍巴特，然后这个地方去的中国人首先非常少，第二也有海也有山，自驾的方式也特别舒服，然后呢也可以看到南半球最好看的这个薰衣草田，然后包括吃的也还不错，就是在这个 南边悉尼就澳大利亚最南边的一个州，叫塔斯马尼亚塔州。 哦， 这个地方就是你如果去完可以去悉尼墨尔本，然后或者从墨尔本飞，或者是从悉尼飞也都可以，然后飞那个地方人非常少，非常适合度蜜月，培养感情。 不用培养了，人都度蜜月了、 就是巩固感情 啊。好，明白。嗯， 对。 贾颖有什么推荐的地儿吗？ 嗯，因为刚才说到海岛，如果海岛的话，我可能推荐塞舌。 嗯， 对。然后整个从岛上玩的内容我觉得会比较多一点、 嗯、 也可以体验一下比如像跳伞啊就这种刺激的也都有、 哦、 对也很巩固感情 哎，是这样啊，杨月他说他看了好几个地方特别伤脑筋定不下来，您也可以说您定的那几个地方是哪、嗯、 对对对，我帮你参考一下， 他还有这个预算啊什么的， 对 对 对对对，您给我们一些详细的资料啊， 就是其实好多好多地方，比如刚才说夏威夷啊土耳其啊非洲啊 对 欧洲啊，这些都特别适合十五天的旅行，特别特别完美。 杨斯根说了海岛可以， 嗯 啊，那刚才 塞舌 可以，我觉得不错。 塞舌、毛里求斯啊， 毛里求斯、帕劳啊，什么都不错。 帕劳稍微可能现在要乱一点，就是说可能就是真的蜜月氛围的话，我觉得塞舌不错。像刚才说的那个毛里求斯，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哎、那你去毛球吧，毛球 对，一定要注意防晒，那地方特别特别晒， 是吧？ 对。 而且就他这个预算，我觉得够了。他说了7万左右， 每个人、 啊、一个人啊。 应该是两人， 那就马代吧。 不，西文去点大溪地，大溪地 hold 住了，西文绝对 hold 住了。 对， 一个人俩人， 一个人，大溪地大概4-5万吧。 大溪地可以， 一个人 可以。 对，这个是一梦想想去的地方， 很 漂亮，很 漂亮， 很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对，他应该是一个 俩人的话也凑合也， 对呀、 啊、 对呀、 啊， 也可以了。大溪地吧，大溪地，他说一共7万，一共7万， 一共 没事再加1万，正好。 对，可以。 就是你，如果是你要省点事儿呢，你就考虑塞舌，要买，因为大溪地还要做签证。塞舌的话是可以不用签证的、 哎、呀，7万多不在乎签证下来已经。 他就觉得就是看他就嫌不嫌麻烦嘛，对吧？ 哦， 大溪地绝对女孩会喜欢。 度蜜月一定要去一个终身难忘的地儿。 对对对，大溪地是吧？ 对对对对，大溪地，大溪地，去吧啊。微说了，这个只能问我们的贾颖了。周末我要去天津，请主持人推荐一下好吃好玩的。 就贾颖专场， 你知道我今天来了是吧？ 接下来给你5分钟的时间开始说， 天津好吃的 不是好吃的那个我之前推荐过一个，就是老码头，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然后如果是想吃天津菜的话呢，还可以去到那个就是大悲院那面有一个金菜典藏，对，叫就是也是可以的，就是也还是比较正宗一点的、 嗯。 至于玩的话，可能还是比较传统一点，我觉得在天津玩，因为尤其这个月份了，就是晚上海河。还是可以的，也还是有游船，然后可以去听个相声。他现在那个就是相声，现在就有两个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个就是名流的那个大家可以搜一下，还有一个我一直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千祥义，他现在的话也已经搬家了，就是由原来的就是原来那个就是天津那块老胡同里面的话，搬到那个一个新的一个陆家嘴帽，搬到那边了，就大家也可以提前在网上订他那个票，就是这两个都是可以的，一个是在那个就是名流的话，在那古文化街那边也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场子，其他的玩的天津，哎，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天津都玩什么呀？ 他竟玩着坐车了，往北京跑。 他非常熟悉天津到北京高铁的流程。 对，这个交通我可以告诉你应该怎么的。 够了，够了，说这些够了。 是是是，那去天津估计也不 会。然后住宿的话，我可能建议就是你可以住在就是海河沿岸， 海河边上 因为真的是很美，而且新建了很多的五星酒店， 对对对， 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 特实惠。 对对对， 特实惠。 对， 嗯，那个熊熊就跟我说，说你要想住五星级，又想图实惠，还想景色好，就去天津。 对， 你花20多块钱的就不， 20多块钱住五星酒店， 不是不是， 等我双十一得秒杀一下， 车票钱 啊， 花车票钱来回50-60，对吧？你到那边。 是 二十多，五十多， 五十多， 五十多单程， 单程50。 我是双十一抢的半价票。 哎，有吗？ 没有， 没有， 被他抢没了已经。 好好，非常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玩的事儿啊，也是非常贴心的推荐，谢谢建华，谢谢贾颖， 好， 谢 谢 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继续聊喽。 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灿烂，就在这一瞬间，梦。